旅行其实是一种学习，学习找回最初的自己。旅行不是逃避，而是和最真实的自己相遇。无论要走几远，无论什么方向，每次旅程都有它的价值。今日德宝带大家游走世界每个角落，咁记得收睇同收听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8点的《孖宝游世界》。 好，翻嚟我哋第二节嘅练心术啊！头先我哋即系一路一路讲啦，呢两集一路讲，都好似讲到加排好奇妙，好神奇。但系其实中间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嘅，或者系批评咁样样嘅，我哋都想公允啲啦，或者系因为都。感觉上面呢，讲真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啱 系嘛？我哋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咧？咁样， 我觉得其实合理嘅。以前啊，海灵格都俾啲行家啦，即系唔一定系做家派，第二啲心理治疗话佢好独裁啊，即系话你睇到系咁就系咁噶啦咩？系咪？咁所以有几点我哋要留心，就系、是個 facilitator 即係嗰個做加牌嘅人， 加牌師 啦，加牌師啦嚇，佢自己個本身個人個修養修行嚇好大嘅分別。係啊，海靈格佢做咗四，即係佢有差唔多由20岁鬆啲開始做神父，做到40-50岁。我諗佢喺天主教呢一個 training 裏邊。是訓練了他很多東西，即這個我們普通人都不可能會做得到，除了這之外，他跟著就拿了10多年就什麼東西都去學，個人有他的聰慧加上他的 practice，跟著他自己都有時候跟他聊天，他都真的懂很多東西。你想想到我第一次見佢都70了，你幻想一下，佢其實係有成40-50年嘅人生經驗，去同你做一樣嘢。佢所以佢睇嗰個加牌，睇嗰個系統，佢睇得好準啊！咁所以如果你問我第一樣嘢，近日做加牌，我會提啲朋友要留心嘅。有啲人話係咪驚我哋唔知道下載咗啲乜嘢啊？諸如此類咁。國內而家係參差得好緊要，所以有陣時喺國內咧，你真係都唔知道佢哋玩緊乜啊？究竟你咁下載人哋啲 information 會唔會影響咗嗰個 傷唔傷身？ 傷唔傷身咧？ 或者會唔會為後為證咧？係 啦，你識唔識得？出翻嚟咧嚇，咁有啲亦都會話甚至有啲人話嗰個因為個能量咁犀利咧，甚至就算你揀5个出嚟咧，有啲人都會有反應嘅喎，咁亦都係真嘅喎，係啊，會噶，你會有感受噶嘛，咁所以由第一件事就係究竟嗰個加牌師佢有冇足夠嘅我哋叫力？去鎮住呢個牆啊！我依個我覺得好緊要嘅。咁依個我亦都再想諗下。我最近都聽到有啲朋友去台灣做加牌，咁之後就好似覺得即係唔係好自然啊咁。咁我依個亦都係講重要嘅，就係做加牌嗰個牆本身嘅能量 啊。 因為你知道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國家，可能嗰個場地個背景係點係嘛？我覺得仲要當時我哋好彩啦，即係。大家都在台大都應該幾OK 嘅， 正氣。 後期去嗰啲地方都好新啦，香港喺會展啦，我諗都冇乜嘢發生嘅，至多有個炸彈喺個地未拆嘅啫。咁所以冇乜古靈精怪嘢。但如果你去一啲譬如國內，哇，有啲地方你真係唔知咩地方嚟啊！甚至有陣時台灣有啲地方，佢話好多好多好好有靈性咁，究竟咩靈性咧？我成日都話。如果我哋係要下載一啲資料，咁實際上你又要小心，你下載咗啲咩資料？咁所以依個我覺得，自己個功力要好啲啦，嚇，又唔好好心做咗壞事。咁仲有一樣嘢咧，就反而我覺得點解我近年少做咗加牌咧？我自己都寫咗少少筆記，我覺得有啲人咧，就係因為見到加牌咁厲害。他反而將本來應該他自己負的責任轉移了是賴個加牌咯。舉個簡單的例子，譬如夫婦有些事有時做了個加牌又真的可能會看到、哦、原來因為這樣可能在爸爸即男人這個家族裡面可能一兩代之前是有這樣的現象， 咁所以可能呢個人點解佢咁猛啊、咁狂躁啊？因為原來兩代之前咧係有一啲咁類似嘅，咁、 就唔自己改啦， 係啦， 又唔面對自己嘅問題，唔處理自己內在啦， 係啦。咁呢個亦都係幾大嘅分別，就係點樣決定一個好嘅家牌師？因為一個好嘅家牌師咧，當佢睇到呢啲咁嘅現象嘅時候咧，佢唔會咁刻意做到。是赖咗喺个系统度，佢反而去到某个位置就会话翻俾个当事人，你犹豫一下，你应该做啲乜嘢去改变啊？咁但系你知道啦，你讲几多，如果啲人系 收到几多，又或者系听到几多， 哇！原来喐嗰边唔使我自己喐噶，治疗师，不如你喐嗰边啦。咁有啲咁嘅人吓，特别因为我个 partner 而家喺国内做咧，佢有阵时都会见到系咁。喺国内，譬如佢做嗰啲 case。多數都是因為啲細路有事，啲父母嚟做家牌啦。好快就做到，好多冤親債主都係因為同錢有關嘅。你知國內啦，啊，國內有兩個 problem 係好 common 嘅。另外就係因為國內殺好多小女仔啦，啊，因為以前一孩政策，啊，所以阿 Bird 點解嚟完一次台灣，跟住嚟咁多次，佢都話嚟到亞洲嚇到佢傻咗，咁多 咁多冤魂， 咁多女性嘅。被傷害啊！嚇、啊，咁女性係一個好重要嘅能量噶嘛。跟住我哋笑你未翻大陸啫，跟住佢咪翻咗大陸之後，佢仲驚咯。佢淨話真係 多到 一定有女性冤魂嘅， 係 啊， 四周圍都 係啊，冇咗女性嘅聲音啊咁、嗯。所以佢喺韓國、喺日本、喺中國咧，佢淨覺得。哇！乜亞洲咁嘅、嗯啊、即係咁，我哋即刻解釋。 咁真係好唔平等啊！ 好唔平等啊嘛嚇！咁、啊、所以第二件事咧，就係、是、最驚啲人將本來應該自己嘅責任， 嗯， 就推卸咗落個家牌度唔做嘢。 呢度我想講一句，我唔知道係咪 好 都係咁樣樣，因為譬如話以我做心理治療啦，嚇、 嗯嗯 啊，即係以我接觸，就算係一個人嘅潛意識入邊都好啦、 嗯。 如果嗰樣嘢佢係要係佢去經歷嘅、 嗯， 要係佢去承擔嘅、 嗯， 要係佢嘅課題嘅話咧，其實佢點樣都走唔甩、 嗯。 即係 even 可能就算佢背後有一啲嘅 history， 嚇、 嗯嗯、 有一啲嘅可能影響住佢，但係必須要學懂咗去轉化咗內在一啲嘅東西，佢先至可以離開咗嗰一個困境。係 嗰、那個困局，啱啱啱。即係有啲人就實際上，如果我覺得香港就做得好啲嘅，因為香港可能一路以嚟都是很强调你做这些工作，譬如你无论你找辅导啊、coach 啊、hypnosis 啊、NLP， 到了最后，最后都是你啊，你不是上完两堂你就会得的嘛。咁所以就算我哋当时做家牌咧，啲人都觉得自己要做嘢嘅吓，呢个系我觉得是整体个 mood 唔一样。但是隨著而家，亦都因為有些人越嚟越心急咧，真系唔系咁谂嘅，佢哋真系会觉得。咁不如你幫我整整啦。 其實好多都係嘅，有啲快即係速食嗰啲咧。 速食啊， 係啦，香港都有好多都係嘅。喂，你同我搞一轉就不搞掂曬啦。其實唔使我搞嘅，我唔係咁樣樣㗎。你之後都仲要翻去自己搞。 係啊，係啊，呢、這個我哋都一定要即係，如果你問我 清晰地 一個好嘅家牌師咧，就一定要話。我哋只係展露一啲嘢，然後跟住你要自己要做一啲嘢，又或者可能更加，我覺得點解會令到啲人會做到嘢咧？當時就是、你會見到嗰種無助感啊！即係譬如舉個例，我哋譬如做咗一啲家庭，係見到啲媽媽誒點解佢會咩都做唔到？原因可能佢同佢媽媽即係婆婆嗰度可能有好多嘢。咁你體諒咗個媽媽之後，咁唔係就怪責個媽媽啦，就開始就會明白啊！原來我媽媽之所以咁冷漠，原來係咁，咁就會對個媽媽多啲體諒，咁就好好靚。 差好遠噶啦，真係成個人佢個狀態，甚至乎咧好得意嘅，我試過有啲 case 咧，佢開始 feel 到媽媽。其實媽媽背後有佢嘅痛苦嘅時候咧，佢自己咧就會，佢同媽媽之間嘅關係咧就會好出現好微妙嘅轉變嘅、 嗯嗯。 媽媽會忽然之間對佢好咗啦，佢、 嗯、 又會唔知點解咧傾偈嘅時候會問候下佢啦。平時咧成世幾，我試過有個 case 就話我起碼佢五十幾歲啦，佢起碼有幾十年啦。 嗯 冇問候過阿媽，係啦，咁佢呢啲佢入邊喐咗就， 咁呢個好得意嘅，因為你首先你睇到啦嘛，好似睇戲咁，你坐埋一邊，你見到嗰個家庭圖，同埋仲有一樣嘢係阿 Bird 當時講家庭都幾發人心性，可能因為始終都係外國嚟啦，咁好多時外國嗰啲都係離婚啊，可能是但一個走咗去啊咁，佢。 他當時很當頭棒喝我們一句就是說、千祈不要想著走那個是問題、走了那個不是真正的問題來的， 自己才 知道是留在那裡的可能才是一個問題、所以你很多時候他這些很令到那些譬如仔女見到爸爸媽媽分手、見到個老爸不負責任、就生氣了個老爸很久，他一展露到出来他看到哇，原来我妈这样对我老豆、原来我妈拒绝了我爸爸这么久、这个呢不是等于他回去要揼他妈妈、但是最低限度他不会很偏见地觉得他爸爸错了、有这个觉知呢，这个人、个自然就平衡 了， 是、这个平衡是我们做多少事都没用的，他看到的， 绝对是、绝对同意、还有没有其他 的 提醒是怎样、还有、我的 partner 最近提的，他说呢、最重要那些人讲回自己的故事的时候的准确性、即因为有些人可能自己都 不 記得，都不是這樣亂曬龍、實際上如果你問我好像以前 Bird 那麼高功力的，他真的可以說你就算錯他都幫你執回，但是現在那班功力不夠呢，你可能真的問清楚一點，不如你 check 真一點你家有多少兄弟姊妹先、因為 Bird 真的知道的、Bird 是很厲害到你擺完了之後他是硬是覺得不妥他會擺得到啊、但是可能现在或者功力不够啦，真的没有人家几十年的人生经验。我觉得可能首先负责任一点，你叫说你不如 check 真下你家有什么事，抄一下啲相所有东西。我觉得这个都是负责任、就不要好像 大安旨意这样来到你就帮我搞定他。 是啦，而那个家牌师又不要好牙刷好像什么都看到。其實 humble 啲咯，謙卑啲咯。阿 Bird 都試過有一次睇錯咗，佢第日都會同人講翻、我琴日個 case 我睇到係咁，但我夜晚翻去諗應該唔係咁，所以我而家想重新做個，係好 OK， 好謙卑咯。依個係好重要。睇下仲有啲咩啫？哦，係似乎如果個家牌師自己揸得唔穩咧。很容易變成迷信的、这個是 很幼細的位置的、即我不知道，可能因為我們是第一代，即是跟 Bird 我們真的沒有，從來都沒有講到迷信、沒有給人一個迷信的感覺的、所有進來做 case 的，無論是案主還是幫手的人，他們真的一完了就完了。反而近年我就會聽到有些人說又會 download 了其他東西、又可能自己有多東西想、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的 work 做得不好、我覺得這個作為第日你要選擇做家庭系統的時候，可能你第一二次去坐低睇下、了解一下那些人先、因為這個就是功力、我覺得這個冇得呃的、我好耐冇做家牌，最近有一次做家牌、全部人都未見過，因為我好耐冇做嘛，咁全部人都未見過，咁嗰啲人做完了出嚟，只是話：哎呀，咁得意嘅，咁得意嘅，冇嘢嘅，冇事、就唔會應該又話個心又唔舒服啊咁、唯一擔心嘅，正如我哋上一集都講，驚有啲人太好演技啫、但係因為如果你只不過係 download 啫嘛，你只係借你嗰個 moment，、你一行開咗個 system。你不會再 download 到任何東西、所以這個我覺得都是重要。 我有一種感覺呢、譬如我、最近即譬如有些朋友都聽、學你說齋、我做完之後很辛苦、我是怎樣怎樣，我好像變了他這樣、我有一種感覺就是呢，其實可能那個人不停地回想 翻成件事， 翻成件事、我不知道會不會是這個其中一個原因、第二就是呢，其實他在做的過程裡面呢，很多內在自己牽動了自己一些過去的一些的角色、 是 啦， 同埋 相似的感覺在這裡，不知道他會不會將它混淆了、 OK。 但是這個就是當時可能因為我們正式是學的嘛、Bird 一開始的時候講得很清楚的，所以可能或者如果真的走入家牌，因為你只是做一個個案、他當然不會講那麼多前因後理，那難免自己 interpret 了很多咯。 阿 Bird 噶好清楚噶，你行入嚟做做完，哦冇嘢，咁咪落去食雪糕都得嗰只你，咁你唔会咯吓。咁我谂系因为嗰、那个诶、我哋系咪叫 grounding 啊？即系你点样打好个基础先去做加牌啊？如果冇打好基础，你只不过系好似慕名啊，边个嚟我又走上去做一做。咁我覺得有啲啲危險咯。始終阿 Bird 都寫咗好多書，譯咗翻譯到27个国家嘅文字，係嘛？係佢係好多著作嘅，同埋可能佢嗰啲舊以前舊嗰啲全部都係錄影帶，咁有啲人已經幫佢翻譯翻做 DVD， 佢啲 DVD 都好睇嚇，即係佢要香港嗰次我唔知道最後有冇做啦，但係過去台灣全部都做翻錄影帶，可能你真真正正睇下究竟佢個手法係點樣， 可能真係好截然不同，或者成個場嗰個嘅感覺， 成個 energy 唔一樣嚇。最後都係提醒各位朋友，如果屋企只不過即係兄弟打下交嗰啲咧，就唔使加牌嘅。 即係見下輔導都 OK 噶啦， 見下輔導，我幫襯下我哋都得噶。即係我覺得唔好嘥咗一個依、這個咁嘅工具。這個工具通常會阿 Bird 會形容，多數都係 involve life and death。即係話，如果有人好有自殺傾向，又或者佢真係好多病痛。嗰年佢喺香港，佢做過一個 case， 有一個女仔，佢好年輕，我諗嗰陣時佢40岁，但係佢竟然有8种唔同嘅病，咩類風濕關節炎啊，總之8只咯。咁啊 ，Bird 同佢做個 case 就係揾8个同學去上嚟做佢8种病。同佢做佢8种病啊，咁呢啲佢一定做，佢唔会做一啲即系普普通通嗌下交嘅嘢吓，life and death 都系一种讲唔出嘅一种情绪，好似唔系你嘅，我哋叫做好似身不由己吓嗰一种吓，如果只系同老婆嗌下交啊，或者觉得 系啦，咁小事 唔系咁样用啦，系啦。 好啊，好啊。最尾我哋喺最尾呢个环节都有易读攻读嘅。Dorothy 有啲咩想介绍？ 有啊有啊，俾我攻下读啊。我本来咧就想抄书嘅，但系因为书咧，我真系发觉咧太多了。以前我在無線做過那個什麼讀書，我就介紹我最喜歡的那本書叫心靈地圖啊。 上次你有介紹過 George Peck， 我太喜歡了，但我真的覺得太悶了。但我今次我決定揀電影，其實電影仲多，不過我只是揀出我看的都不厭的羅生門。 黑暫定 是的，真的太喜歡。羅生門呢很多人只是懂說，但真的不看的。但羅生門我覺得為什麼那麼厲害呢？可能就真的很反映到最精彩的一幕，就是連鬼都可以說大話，我覺得這個是很精彩的。我覺得這個是很令我們作為助人工作的有一個很清明的眼，就是每一個人看每一件事都很不一樣，你都很難說什麼叫對什麼叫錯。我特別覺得最可愛的就是他們其中有一個環節真的叫了一隻鬼上來講個事實，但原來鬼都可以講大話。這出我就真的覺得是很值得看的戲，應該 keep 住在，即當你每逢好野蠻覺得人家錯了的時候，應該 拎出來 播一播羅生門，就是這樣。 好啊好啊好啊。另外呢， 另外這個呢就是我一個好朋友介紹的，我很少欣賞人的，你知道我幾寸的我很欣賞的一個近年的導師呢，就是叫 Joey Chan 陳永堅，他是我眼中認為最有腦的一位導師。他在他其中一個課程呢完的時候呢，就要我們看一齣戲，就叫 Angry Man 12怒漢，其實已經拍了很多版本的 了又是舊片來的。這齣戲呢，即實際上呢，如果未看過呢，你真係笨笨咯，因為依出戲仲老過我嘅，1957年嘅。但依出戲其實又好似羅生門嘅概念，即係話同一個案件，12个人係有12个不同嘅見解。但係最精彩嘅地方就係你係要願意證明自己係錯。大部分人都是想证明自己是对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戏 Henry Fonda 是成为整件事推翻，就是根本11个都同意同一个看法，但是他就是想看到 人哋睇唔到嘅嘢。啊，咁我覺得阿 Bert 嘅家庭系統或者我哋而家做嘅工作，實際上都係想人哋睇到平時睇唔到嘅嘢。 嚇， 因為如果人人都睇到嘅嘢，已經唔值得攞出嚟去做功夫，就係浮現咗一啲我哋睇唔到嘅嘢，而我哋願意去再望深一啲，佢講到好多嘢俾我哋聽啊！所以我覺得啊，今次幾好，羅生門就提醒我哋咧嚇，即係鬼都會講大話。但係十二路漢咧，我覺得啲出好難買啦。我相信你要可能去 Amazon 都未必訂到，但係我覺得好值得。但係大陸有十二路漢嘅中國版 係咩？ 台灣有出都好睇嘅，但係因為日本字又冇英文字幕，冇得睇。 Okay. 但係大陸有出都聽講話唔錯嘅， 係 同一個概念嘅啫。咁、我好希望大家都可以用一個咁樣嘅心情去認識。 我見你仲有兩本書嘅， 係啦，都係同阿 Bert 有關嘅。阿 Bert 真係好可愛，佢好闊腦嘅。佢2000年識得我同我 partner 之後咧，佢即刻我個 partner 就好中意學加牌，跟住阿 Bert 第一件事就話：，攞我本書去翻譯。嗰本書就叫《Acknowledging What Is》。呢本書咧係，如果你問我咧，你係睇阿海靈格嘅書咧，呢本係入門嚟嘅，《Acknowledging What Is》係最淺嘅。 但 係 佢個名其實好深 嘅 喎。 呢個係我 partner。覺得係應該咁樣譯嘅，我覺得佢譯得幾好嘅。 係啊係啊，一切如是。 一切如是。咁啊，我 partner 有啲佛禅宗的概念，但这本是很好看的。而国内也将这本书尝试去翻译，但是就加入了一点 Bert 的生平。这本在国内就叫这一生为何而来，我自己看过了，我就会觉得有点冗长的。即不需要是这样的。我觉得一切如是已经够的了。但是这本就当然会便宜很多，39.8在中国买到 简 体字版。一切如是我相信你现在可能要去图书馆才借到。这本我觉得都很容易明白。还有因为香港人写呢是幾是香港人的筆法， 那 你會容易掌握得到。 會是的，因為其實我都看過好幾本即可能格的書，尤其是在他講到整個加牌系統的時候，其實講得很複雜。 是不是台灣出的那 哇，大陸又有看過，台灣又有看過，哇，不知道譯什么的。 有牌又靜好像什麼星座那樣的，講到 Constellation。初頭是譯星的，星系的。哇，我們說為什麼會這樣譯的？ 他也很搞笑的，他是會將啲人咁咁排，佢會教你咁咁咁排，然之後教你啲家庭成員咁樣點樣排。 係啊係啊，有啲圖係冇用嘅。但係佢好笑噶，佢第三次嚟，佢已經全部唔跟佢教嘅方法。 係嘛？佢有唔同嘅已經改良咗。 係，因為我諗佢係最初嘅時候，你更加唔知佢做乜。咁佢咪話嗱，低阿爸爸出嚟，低阿媽媽出嚟，阿哥哥阿姐姐咁。但係根本嚇第二次點解會冇曬嘅？完全係有少少張無忌 feel 嘅。教到第三次，你咩都唔記得曬，你就做到加牌啦。如果你而家有陣時見到啲年輕嘅加牌師，做翻曬佢舊式嗰啲嘢咧，你會忍唔住笑咯。譬如排好多人啊，跟住又要即係做翻曬，其實唔使噶啦。阿 Bert， 我嗰陣時同佢做翻譯咧，佢後尾同我講，佢話根本都唔使咁多人噶啦，不如要教書啫。你俾啲杯墊我都得噶啦。 我要揾嘢代替。係 啦，就得噶啦，唔使。跟住我嚇玩碟仙噶。但是他真的很可愛。 我覺得其實是有時我覺得是每一樣東西他都有個能量在那裡，你給了賦予了他什麼的能量，他自然你就會可以說得到出來那種感覺。所以就即是希望在今集裡面，即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得到加牌是什麼，還有是真的真心說一句，這個不是一個簡單的一個工具。有興趣的朋友不是说不可以去试，但是真的即是刚才 Dorothy 都语重心长告诉大家听，要小心选择。我想问多一句，如果万一个加牌师真的他不是太好的时候，有什么的后果可能会发生的？ 我自己聽啦，即係我就冇第一身接觸，我就聽喺國內有一啲都幾濫竽充數嘅家牌師咧。其實最重要就係佢真係好似撩起咗嗰個人自己本身好多情緒，收唔到科咯。咁可能嗰個人就會變得好，突然又喊又成啊，好偏激啊咁。咁我最近又聽到有另外一個個案就係，我唔知道係咩原因，究竟係同家牌有關，定係喺嗰個地方的情況。咁我又覺得最唔想聽到就係啲人會覺得自己可能當佢單獨嘅時候，好似見到啲嘢啊咁。呢個係我諗海靈格最唔想發生嘅事，因為從來我哋一路跟佢，佢都係將家牌係一個我哋叫好見得光嘅嘢嚟嘅，嚇，即係一個好光明嘅一個，佢叫做佢會形容。好似因為有一眼燈照翻一啲陰暗面，但係調翻轉而家，因為啲人佢唔知係佢哋嘅問題定係佢自己好陰暗面，佢將好多陰暗面擺咗落去。咁我覺得呢個好令人擔心。 有一個位我好有感覺嘅啫，譬如話我哋落潛意識做功夫嗰陣時咧，好小心地有啲嘢咧，我哋唔會亂咁抖，即係要去承受得到嘅狀態底下，咁我哋先至去到某啲嘅位置。因為咧有啲好深遠、好深層嗰啲黑暗位咧，一撩咗出嚟咧，其實反而 收唔到科， 搞開咗件事。咁所以都即係好多謝 Dorothy 呢個咁嘅分享，亦都 多謝你邀請我嚟。我其實我都好耐冇講海靈格。但因為近年突然間佢咁受歡迎，我更加擔心，因為啲朋友太衝動，冚冚聲去試，而唔明白究竟佢真正佢個心意係想點咯。 完全同意，因為其實我都上過即係一啲家牌啦，咁其實感覺好強烈。咁而好嘅家牌師與唔好唔 稱職啦，或者 係我唔夠舒服啦。即係落到去你就覺得好多嘢好唔舒服嘅狀況底下，咁所以即係喺趁呢個機會啦，即係又好有緣分地，原來咧我都唔知道佢家牌。即系同海靈格咁熟嘅一个人，因为我平时识佢都唔喺呢层面，我就知佢做心理治疗，都教我好多嘅东西嘅一个前辈。咁所以都借呢个机会，都同大家去做呢个嘅分享。咁就亦都让任何对家牌有兴趣嘅朋友，亦都可以多一个嘅参考，好唔好？咁我哋多谢多乐， 多谢晒你， 多 谢晒， 好，拜拜， 拜拜。 咩系练心术？晒个 outcome 面呢一只字咧，其实系出自于心理学大师荣格。簡單嚟講，人嘅成長就好似古代嘅煉金術士一樣，如將身心靈唔同範疇去提煉，先至可以成為最真實、最美麗嘅自己。喺呢個節目入面，我會同大家一齊去探討心理學、社會學、身心靈唔同範疇嘅專業理論同埋科學實證，同大家一齊成長、修行、修心，活出真正嘅人生。我係安靜，成齋煉心術，逢星期日12:00到下午1:30，到時見。